霸图之后，接受采访的自然就是轮回战队，史上第二支蝉联冠军的战队，这当然是很了不起的成绩。轮回的选手们一上台，台下就先是一片恭喜声，兴奋相当热烈。不过想到趁起这边热烈的是霸图那边老将们的失落和黯然，有些人顿时也难过起来，尤其是一些跟了荣耀多年的老记者，韩文清、林静言、张家乐，他们的工作总在围绕着这些人，又怎会没有一点感情的寄托呢？新老碰撞总是难免的，簇拥在轮回身边欢欣鼓舞的，看起来就是新时代了，连带着记者圈都是。而他们这些呢，难道也要像职业场上的老将们一样渐渐垂暮下去？当然不，要一如既往。老记者们在这一刻突然也感同身受了一把，紧跟着犀利的问题就来了。 首先恭喜轮回蝉联冠军，我想请问的是，轮回战队在第三场获胜所使用的消耗战术，是否是因为早看出了霸图战队的选手将因为体力不支、精神不济导致状态下滑呢？ 周子凯说， 在第二场对决中，我们发现霸图战队似乎并不擅长打持久战，这是我们决定在第三战使用此种战术的原因所在。 江波涛连忙从旁补充了一下，有些比较不好处理的问题，让周泽凯这样言简意赅的去回答，真不知记者那笔头子会写出什么话来。不擅长打持久战，江波涛倒是概括出了一个看起来很战术性的说法，但是此次霸图体力不支的问题是如此明显，记者哪会如此轻易让他混过去？ 那么您认为霸图不擅长持久战的原因是什么呢？ 有记者立即明知故问，他已经下定决心，如果轮回敢在这个问题上装傻，他非得喷死这帮虚伪的家伙不可。 霸图在季后赛一个月的时间内连续打了九场激烈的比赛，这是很大的消耗，他们的体力在后期出现了问题，这是我们轮回最终取胜的关键。 结果轮回却清晰正面地回答了这个问题。 哦，那么如果说霸图在决战前也只是打了四场比赛，有了良好的休息和恢复，您认为这会对结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？ 比赛势必会变得更加艰难，江波涛回答。 那您觉得轮回还能顺利拿下冠军吗？ 这记者的提问已是越来越刻薄，基本就和说轮回这一冠胜之不武没什么区别。 比赛是充满无数的偶然的东西，这也是我们需要重复站到场上的原因，如果假设就能有一个准确结果的话，那么比赛的意义又何在呢？从客观的角度，我无法回答你的这个问题，但是从轮回选手的立场，我始终相信轮回可以获胜，无论对手是谁。 江波涛的回答掷地有声，这记者明显无法招架下去，因为他自己心里也清楚，比赛没有胜之不武一说，任何因素都是比赛的一部分，否则豪门拥有顶尖选手、顶尖角色，于是打败了选手、角色并不顶尖的一般战队，是否也要说成是胜之不武呢？ 周队长也这么看吗？ 这位无法招架，立即转火，他倒是清楚，只要转火到了周泽凯这边，那基本就算是到此为止了。周泽凯的回答果然没有让这位失望。 我没有问题了， 这位连忙说道，而后再没有这种不怀好意的提问。又问了一些获胜感想一类毫无新意的问题后，记者们再次瞬移话题，放出了采访霸图时差不多的问题。 下赛季叶修和他所率领的星星战队就将出现在职业现场，不知道轮回的诸位怎么看，你们觉得星星能成功吗？ 星星的诸位听到这句时，差点又要去围观了叶修了，结果最后人问的却是对星星全队的看法，这和问霸图的又不再一样了。记者们显然是考虑到轮回这帮选手和叶修不算同时代，远不像霸图的那几位有那么久的渊源，所以问题也就没有浓缩到叶修身上。 这要看他们对成功的定义是什么了。江波涛说， 好像是冠军。 有记者拿自己都不太确信的口吻说，这一下当场就喷了的人不知道有多少。轮回的选手坐在台上，知道面对着镜头，总算还保持得比较端庄，但各个惊讶的表情也是显而易见的。记者们可就不像他们了，扑完以后没人等轮回回答，先是包围了那可怜的小记者。 你哪儿听来的呀？ 现场转播的记者招待会已是一片混乱。 我是听一展的人无意间透露的。 那记者一看有被众人深啃的趋势，连忙坦白从宽。 一展的人怎么会知道？新兴比赛结束后有在 B 室逗留，他们和一展的选手关系很好，有在一起交流。 可靠吗？是随便说说的玩笑吧？ 有人一听是私下交流，已经有些不以为然了。 我也不知道啊。 那个记者苦了个脸，他也只是辗转听来，无法去求证，所以也分不出这到底是真心还是玩笑。 应该是玩笑，肯定是的。 众记者渐渐恢复平静。 不知道轮回的诸位怎么看呢？ 有记者忽然想起主角是谁，连忙直接把问题甩了过来。江步涛一怔，真要他说，他觉得可能也是星星随口一提的玩笑。虽然击败了家世，但那样奇迹般的爆发总不能场场都来吧。星星的实力还是相当有限的，说要夺冠未免太夸张了。可是真这样说的话，难免会让人觉得有轻视对方的嫌疑。可是真要说相信这是真的，那好像也会被人觉得很虚伪吧。这个问题好难答呀。一直对提问应答如流的江波涛这一次竟然愣住了，好一会儿后才道， 不管星星的目标是什么，轮回都会全力以赴，以击败对手为目标。 问题被含糊带过了，不过这种基于一句玩笑话的问题，记者也就是随便逗个趣儿，不会太较真儿。轮回的记者招待会随即也就结束。倒是散场后的记者有不少又重新振奋起来，纷纷开始翻开自己的通讯录，要确认一下这句话到底是怎么产生的。有关总决赛的转播已经彻底结束，倒是星星的诸位此时还在刚才因为他们的问题引发的混乱在正神儿。不大会儿手机铃声响起，陈果掏出手机一看，居然是楼冠宁打来的。接起一问，陈果深深意识到了记者的可怕。记者招待会这才刚散场吧，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记者就已经各显神通，找渠道朝一展这边打探，也不知哪位的路子如此神通，直接传到一展老大楼冠宁耳中。于是楼冠宁又飞快地电话陈果，问问这个该怎么回答。 哎，怎么回答啊？ 陈果问叶修。 我当然是认真说的。 叶修说， 是认真的。 陈果于是回答楼冠宁。 哼，真是太热闹了。 楼冠宁看起来也是挺期待曝光出去的，一乐就把电话挂了。 真是太不低调了呀。 陈果这边握着手机感慨着，从挑战赛开始他们可就相当高调了，一上来就要喊着打倒家世，可没少被奚落被嘲笑。现在他们做到了，那些奚落和嘲笑的人顿时也不知道哪儿去了。但是现在陈果知道，等星星目标是冠军这样的报道一出来的话，这些人恐怕立即就又会钻出来了，而且会带着更加强大的自信来发动嘲讽吧。 无所谓了。 叶修却是不以为然地说， 反正无论怎样都要努力赢下去。 为了这个目标，大家都要加紧努力啊。 陈果鼓舞全队。 必须的。 包子积极响应，唐柔一笑，充满志在必得的含义。全队比较淡定不能的，这时要数平时最冷静谨慎的乔一帆了。总冠军吗？想着接下来要去争取的东西，居然直接就是这至高荣誉，乔一帆硬是觉得自己好像有点头晕。 可是看他的这些队友，他就知道他们不是在说笑。星星接下来竟然就要向总冠军发起冲击了吗？这个节奏真是快到极致啊。 好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都准备休息吧。 陈果看了看时间后招呼了一声。星星现在也有了相当严格的作息时间，再不允许任何人那样颠三倒四的生活了。夜修决赛后累到久睡不醒的状况，陈果至今记忆犹新。接下来面对职业联赛，可得让星星的诸位都保持持续良好的状态。规律的作息这种东西只是最基本的。总决赛次日，各大竞技媒体的新闻头条都在报道着这一结果。轮回的蝉联，霸图的悲壮，而这两队状况的夹缝中却又有一队和冠军扯到了一起。星星，目标冠军。新闻标题上就直接已经上了三个问号，而后通篇的叙述也基本是不可思议的口气。要说搞不清状况吧，星星有夜修，他怎会认不清战队的实力？要说这是认真吧，星星这是在击败了家世后，连同叶修都高兴过头，找不到北了吗？主流媒体的报道已算客气了，但跟着开始竞相转载时，诸如本世纪最大的玩笑一类的修饰很快就出现了，往极致里的嘲讽。各大战队很快也接到各种媒体连线问对这事儿的看法，弄得各大战队也是烦闷不已。这段时间以来，他们已经回答过多少次有关星星的问题了？这队咋就这么多事儿呢？